即使是面对已经开始开山炸石的詹天佑的工程队，洋人们仍在怀疑清政府到底能不能自己建成铁路，还在等着看中国人的笑话。 是日本大阪洋行的羽工总裁，他们知道您在这儿，特地来看望您。 繁忙的詹总工程司哪有时间陪他们闲聊，于是让政府的契会办去陪。谁知这个奴颜媚骨的人为了谄媚洋人还差点惹出大祸。 当时的破洞都已经挖好了，炸药呢都已经装好了，全部 OK 了啊！待会儿我这小旗一挥啊，那爆炸声啊，啪啪，惊天动地啊！您看着啊。 他随手挥起了手中的小旗儿，随着那小旗的挥动，炸开了一声声的轰天巨响。一些还没有来得及撤走的工人们被吊在了山崖边。 谁发的情报命令？ 徐会办，你是代表陆局负责监督工程的，以后再出这样的事，我拿你试问啊。 老师，严总督大人有要事相商，今晚务必到达总督府。 这金刚路，人家英国人报的预算是500万两啊，那你为什么报700万两呢？啊， 这彼此所报都有实据啊。至于英国人为何才报500万两，这个大人，我看只有去问英国人了。 嗯，院长，我看你是不是把整个线路再重新复查一下，要一段一段的，一项一项的，仔细的核对核对。 彼此正是一段一段细算的。全线从丰台到张家口，距离是368千里，干线用地要19763亩，共需289650英两，车站车长用地是906亩，共需13500英两，设方121万9600立方，需要234500英两，小工每人每天是150大钱。 好了好了，没叫你报流水账，真虚住。只能批你500万两，不得超过。 那原来的预算您不是已经批了吗？ 还有你原来计划是7年完成啊，不行，等不了，现在要你4年完成，这就不用问了啊，这是老佛爷吩咐下来的。詹工程师，你回去好好思谋思谋啊，你办得到办不到，你及早给我个回话啊。 那我已经按原来的计划开工了。 没什么原来不原来，要想干下去就是现在的500万两，4年，5天之内给我回话。要是实在干不下去，那就早点去找外国人，免得我们自己揽下来又干不下去，再去找人家外国人，那就丢脸。 那已经开工了，再去请外国人就不丢脸了。辈子何以不干，但是中国人不能丢这个脸，公报大人您也不能丢这个脸了。 詹天佑的压力越来越大， 讲道理， 与他一起留学的几位同窗好友都劝他放弃算了，可詹天佑的心里还是憋着一口气，绝不能让洋人看笑话。 你们英国公司的预算怎么才500万两？ 余项是老克斯先生打的，他就打了施工方面的费用，没有算买火车的钱，火车得用100多万两。 你看看，先少报，把工程要捞到手里，以后不就任他摆布了？完全是迷惑人的策略， 而且牵扯到的事情又那么复杂，朝廷里像善齐那波王公贵族，就借着这个口实压员工保一把，要拍得好看，员工保不服气就往你卷臣身上推，就算你这回能顶住，下一回那些王公贵族再给你出难题呢。 对了，郭局，你可是员工保的红人，你说说 他袁公宝顶得下去吗？ 这个无可奉告。 去 当然呢，我看岳正英此次还是谨慎为妙啊。 到底是袁公宝栽培的人，说出话来滴水不漏。哎，不过这回卷城真的被老袁给坑了。 什么话？袁公宝一起修京张铁路也是为了推行新政，什么地方得罪你了？ 平心而论呢，袁公宝也是出于不得已啊。他原来对金章路的安排也是费了一番心思。 哎，卷城，好了，这事啊就不要再谈下去了。哎，国姐不是劝我们都投奔到他那去吧？干脆我们就去广州吧。啊， 是啊，我那条粤汉铁路再从广州修到汉口，困难可是不少。哎，可是总比你那个京张铁路没那么复杂呀。卷城啊，就算是帮我一把，不都是给咱们中国人修铁路，都是给咱们中国人争口气吗？再说呀，广州可是你的老家呀。 是啊，徐真也盼望着回广州老家呀。 哎，现在荔枝该红了吧？ 枇杷、香蕉也该上市了。 是，还有何谓田螺、擒贼割蛙。 中秋月圆之时，我们四位老同学到莲花山上一醉方休，这是何等的雅致啊！ 走了，我姑妈也劝张先生别去京张路。哦， 我说我夫人有心给我。 啊，你为什么不早给我？ 我姑妈一做蛋糕，久久没闻。 我也很想念她呀。 过过蛋糕，她还留了实际的一些美国报纸上有关京张路的报道。 是吗？ 真的。 京张铁路这样的旷世险功，在欧美各国，也只有大师级的人物才敢于接受这种挑战。 好， 先喝。 来， 给我们念念。 在中国。能修京张铁路的工程师还没有降生呢， 这侮辱人嘛，这太过分了。 好热闹。哎呀，大家都谈了这么久了，肚子也该饿了，来，大伙儿来尝尝广州的砂锅粉。 是有点饿了。 是， 嗯，好香啊。 来，尝尝徐正嫂的砂锅粉。好久没吃了。 卷城，一言为定。 莲花山何谓田螺，则为天 王。饭后，詹天佑握着那张报纸，还久久不能平静。 我们中国人不能丢这个脸。 詹成，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菊子，我想。我们广州是不是不去了？ 哎，怎么又变了？你自己决定的事情啊，就是十辆马车都拽不回来。 菊珍， 我呀，我反正是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的命哦。 岔道城这一段峰回路转，雪山叠嶂，铁路沿着它们盘旋而上，是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经费。为了争取我们修路的自主权，只能重新筹划，另外考虑一个可行的办法。 想法，用之字形绕开这座大山，从青龙桥直通八达岭。我们到那边去打隧道啊， 长度可以缩短一半， 那就不必走盘山路线了。 对，这样我们就可以不用盘山道的做法。 真的 啊，用之字形的办法，我们可以大大的缩短我们的施工工期和造价呀。 新的方案出台，自然要经过清政府的考察和批准。于是詹天佑把袁世凯和王爷们带到了崇山峻岭当中。 这么高啊， 就快到了， 快到了啊！多大工程啊！ 非要逞能，不找洋人，自个儿能修吗？ 这山怎么过法啊？只能设计从这里一直往上走之字形，这样施工时间和经费都可以大大的节省了。 哦，走之字形啊， 通车后需多备一辆机车，以便上下坡道时牵拉后推啊。 行吗？ 我已经跟美国波特文工厂和培尔皮克公司啊以及几位在美国的老同学都去了信了，我要他们提供适合大坡道上运行的机车资料。我倾向于马来机车，它功率大，额定引力是42000公斤啊。不过这些都好办，真正的困难是在那边，在八达岭那边需要打一条3450英尺的隧道，我们经费困难，无法多买专用设备呀、啊。 实在不行，就找英国人再商量商量吧。 贡宝大人，不必找英国人了、我们自己可以想办法。 对于詹天佑的方案，袁世凯的心里也没有底。 哎，你说詹天佑这个方法行得通吗？啊，我看还是找英国人来更妥当。 这么 他说呢，这办法是从美国那儿学来的，美国呢用这办法用了几十年，没出过什么差错。买机车要是钱不够的话，再批点吧，你反过头来再交给英国人，那俄国方面该怎么办？上次俄国大使已经明确表示了，你要交给英国人，他们绝不答应。要是硬不卖他们的账，就怕北方国界就没太平日子了。 你替我把这座鸟鸣钟送给詹天佑，这是太后赏给我的，以后你多注意他一点。 Coming for to carry me home. I look over Jordan water that I see. Coming for to carry me home. A band of enemies coming after me. Coming for to carry me home. Dream on. Coming for to carry me home. Swing low. 小伙子，大人唱的秧歌是什么意思啊？ 大， 听不懂。 我打你小子！ 嘿，别闹了，詹老师说了，这是美国黑人唱的歌，盼望能过上自由幸福的好日子。 好日子。 So, if these people come to work for my company, they will certainly get double these wages. Yes, yes. 听见没有，人家是中国通，要是把你们的人拉到他们关内外铁路去干，工钱至少能加一倍 啊。小工给300啊？ 对，木工400。哟，当然你发下去就用不着那么多了。老兄， 用不了多久你就可以捧个聚宝盆回家了。 真的？ 这当心，慢走慢走。 跟你们把话挑明了，中国人想自己修成这条路那是做梦，人家诺克斯先生早就在准备了，英国公司指不定哪天就来接管你们的工地了。 同志们，同志们，王爷坟呢出事了。 怎么回事？ 看坟的不让我们修路，说是怕坏了进王爷家的风水。 谁要是让王爷的坟搬家，老子就让他脑袋搬家。 快点， 快点，快点！ 他反了是吧？ 弟兄们，给他们点颜色看看。拿下！ 大人，王爷说了，我们要是守不住这坟，我们就没地种了。 大人， 求你了。大爷，求你了， 求你了。 老人家，知道老王爷为什么选这里做他的墓地吗？他就是做鬼也要在这里守住大清的江山呢。我们在这里兴修铁路就是为了大清的富强，老王爷是不会怪罪我们的。如果靖王爷怪罪下来，一切由我担待。 大人，以后我们怎么生活呢？ 大人呐、啊， 大人呐、啊， 大 人呐、啊， 大家不用发愁啊。我们把老王爷的坟往南移啊，大家还是可以继续给王爷看坟呐、啊。如果你们愿意到铁路干活，每个月给你们发饷。 多谢大人，多谢大人。 朝廷有令，工期不得延误，官沟之字形线路必须经过这里。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边的事情刚刚处理，那边的隧道又出了状况。 接班，接班，怎么还没等他们接班的来呢？这人都撒丫子跑了。今天算是闲工啊，人走了，灯也不明灭。 工人们纷纷惊慌失措地向隧道口跑去，其中两个负责任的小工看到隧道里还有很多的炸药，于是奋不顾身地返回去抢救，结果被塌方的土石堵在了隧道里。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文化，很可惜没娶上个媳妇。 女儿，你听听，你听听，这是什么？你 昨日下午，京张路隧道坍塌，中国工程师无计可施，数十工匠被困洞内，生死未卜。 这是谁泄露出去的？啊？ 你为什么不早点向我禀报啊？ 我也才听说。你马上去告诉詹天佑，王爷坟的事情，他就闯了祸了，是我刚替他顶住，他现在又出了事。这件事情如果不能马上解决的话，你就让他提头来见我。 山总工程师啊， 孙大人看你来了，那个站长就是总督大人派的。 这里不是你们二位来的地方，请到外面等消息吧。 当袁世凯派来的亲信郑元直来到隧道时，詹天佑正带领着一群工人夜以继日地凿挖着堵在洞口的岩石和土层。他看见詹天佑时而抡着斧头凿，时而干脆用手指抠，指甲缝里流满了鲜血，鲜血又流在了坚硬的石缝里。郑元直没有想到詹天佑的工作这么艰苦，意志这么坚定，不由得心生敬佩。 这样的石头还混着泥沙的破碎带，一定要报告。开挖下去，山水就可能冒上来，甚至会造成塌方啊！现在果然发生了这样的事，而且有人告诉我，他们上班的时候，前一班的人都走光了。就是走掉的这一班人，发现了风化石。我要问。他们走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报告？ 刚才有人告诉我，他们为了多挣钱，他们说是高价，其实他们到英国人的工地上去干活去了。 监工呢？监工为什么不来报告？ 就是监工把他们给带走的。 什么？发生了这样丢人的不负责任的事，难道就没有人知道吗？包工头呢？包工头在哪里？ 问他们也不说啊。 不是挣钱去了，挣大钱去了啊！ 我在。监工的告诉我，他跟上面请了假， 上面 跟谁？我没敢问。 你 看看， 看看，我们就是这样的一群人。我们现在是在为自己干，可就忍心自己人踩自己人的台吗？就为了那几个臭钱，自己人坑自己人吧。 中国人真的不配修铁路吗？真的只配赶着大车在那几寸深的车沟沟里挨鞭吗？球棒，给我球棒。 哎， 造成这次事故的人应该挨打，我没有带好你们，应该挨打。齐立新负责工程监督，没有看住自己手下的人，也应该挨打。查出纵容监工的人，也要打。 是不是别打了，还是罚吧？ 说吧，认打还是认罚？ 罚， 罚好。 谁再犯规矩，就打。 米勒，通知会计，扣我一个月薪饷。齐立勋不知去向，也扣他一个月。还有我，我身为副总办，对这件事情关心不够，也该扣。另外，监工走了，这事没人干不成。我毛遂自荐，这事我兼了。 张大人，我跟你实说了吧，监工的说跟英国人干能多赚钱，我心里头就动了。可是一想我的两个儿子还在这里，我就下决心留下了。哎，可我这心里头见不得人呐。大柱，二柱过来，来跪下。张大人，从今往后我们死心塌地地跟着您干，别人就是给我们一座金山，我们也不走了。 张大人， 工人们纷纷跪了下来，每个人的背上似乎都多了一份千斤重的担子。 都是为中国修铁路的。 可经过了这次事件之后，工人们干得更起劲儿，因为他们终于意识到这条铁路是为自己修的。风霜雨雪，酷暑严寒，转眼四个春秋过去了，京张铁路终于到了通车的那一天。 这时底下人送来了一封信。 建设铁路以求社会的进步，因此我们要格外努力，各出所学，各尽所知，要力求精进啊！啊！而建设铁路，一定要有一批能挑起重任的精兵强将啊！这样，我们才能做到使国家富强， 叫开山怒火， 不受外辱，自立于地球之上。以后每年我们要认真考察，写出评语呈报总工程司，优等的我们要提升嘉奖，劣等的我们要训斥降级。这个我们一定要做到。 老秦王对这条铁路运筹帷幄，昼夜奔忙，他怎么 对一路上的每一个员工、 啊、 每年都要认真考察他们的工作。 郡城，说说王爷。 你怎么了？ 又是、啊。 任凭杨迅在下面怎么提醒，詹天佑就是不明白。最后，杨迅干脆自己跑到台上去替他说：“ 诸位，荆庄县建成，首赖皇恩浩荡，新政英明，也赖老王爷运筹得当，奋发图雄。” 哎，王爷的功劳固然重要 了。好了好了，就这样吧。通车通车， 变成通车。 四载春秋，终于修成了这座让外国人无话可说的京张铁路，可洋人根本就不会那么容易善罢甘休，承认中国人的能力。而詹天佑要面临的也不只是一条京张铁路，而是整个中国人的铁路。 这不是梦吧？ 梦？梦？哪有这么美呀、啊？真是个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命。 俊成，你说什么呀？ 我想带你们回广州老家去呀、啊。 对呀、 啊，去修粤汉铁路，修它的南北大贯通啊。 哲兄，尝尝新鲜的龙虾。 谢谢。 好，谢哥兄， 哎，您来请。 好，谢谢。 哎，您来，哎，来来， 哎， 来请。 慢着。 卷成弥勒晚道，应该罚酒三杯啊！ 各位，各位，各位，各位，为收回粤汉路，改为自己商办。杨总理跟美国、比利时的财团呐、啊，那是磨破了嘴皮子，劳苦功高啊！我们先为杨总理补天有数干一杯 啊！干一杯！ 来来来来来来， 好好好，谢谢 谢谢。哎呀，这南方天气真闷热。我倒有点不习惯了。 哎，土风，土风扇， 啊，这虽比不得美国呀，可是也颇有风味啊。哎 呀，伯爵不愧是伯爵啊，会享福，所以啊，他的肚子越来越鼓起来了啊。 没错，伯爵越来越是货真价实的伯爵。听说又在活动去当驻美公使， 谢贺兄，消息怎么这么快、啊？ 伯爵登楼有数，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我们几个老同学是自叹不如啊！ 杨总理刚赎回了粤汉路，怎么又要走啊？ 各位股东不必着急，我不会马上就走。大兄，你又是黄板褂。又是军功章，不也正是紫气东来吗？ 黄马褂早就被台风卷到东海里去喽。啊，军功章倒还在这里，有人想要。是吧？谁要这个？ 仙鹤一甩手，把军功章扔到了窗外的水中。 甲午之战连连惨败，连续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何功之有？ 行了，不谈此事，不谈此事。 为什么不谈？时局动荡，广州不稳，你想一走了之，反倒卷成来给你当垫背的。聪明啊，哪里话哪里话呀？ 卷成乃国家之宝。 我们抢来啊，纯粹是为了给粤汉路点石成金嘛。 我还特意为你请来了这位香港的后起之秀王金枝先生。金枝啊，今后你要好好的给詹先生当助手，请你多指教。 惭愧惭愧，只要天佑不误了粤汉路就好了。 好。 此时几位同窗好友的理想仿佛已各奔东西，最明显的对立来自仙鹤和一直被称作伯爵的杨迅。 前面出什么事了？ 听说革命党在西关私自炸弹，纵火了吧？ 好。仙鹤，你去哪儿？仙鹤， 仙鹤，深水难测，时机这样乱，你还让我去搞金随路？ 再乱。也要干下去呀、啊， 建成，我真不放心，让你一个人留在这儿。 弥勒，弥勒，我们不是把命都交给铁路了吗？ 亲爱的卢梭布夫人，我们回到家乡广州一年多了，金章路修成之后。国人自力修铁路的热情更高了，我怀着兴奋的心情接受了从广州到汉口的粤汉铁路，从汉口到成都的川汉铁路等四条铁路的职务，对未来充满希望。但是命运往往是令人难以预料的，清朝政府收归国有的命令，人们说朝廷所以这样做，就是要把铁路的主权抵押给外国人，向他们借债，用以镇压革命党人，挽救面临崩溃的局面。现在 而四川总督赵尔丰竟在他的都署门前下令枪杀请愿的民众，制造了血流成河的惨案。 保路会的民众到都府去请愿，谁知道竟然遭到都督赵尔丰的血腥镇压呀！ 是哪里？大清国还有没有法律？为什么平白无故的收我们的财物？我们的月坛路是商办的。 哎，郑成， 我要去找赵总。 你把事情搞清楚了再说嘛。郑成，郑成，哎，干什么你们？ 总督大人有令，请您按上面的意思出个文告，向各位股东交出月涵路。您要是不照办的话，就不许出这个门。 软禁？你们凭哪一条法律？我要找你们总督大人。 您就给小的卖个面子吧。您要是出去，小的不好交代。 放肆！ 进来的是郑元直和几位地方官员。 的人， 啊，你们来得正好，你们看看， 行，行，你看，总督大人也是无可奈何呀。 大伙儿，你还站在这儿吗？有话请搁里边说吧。 是， 来，各位请坐。 你看，朝廷要收回商办铁路，抵押给富国银行，这是不可不办的。成都川汉路的股东们聚众闹事，这不开城镇压了。詹总理，听说您给四川保路乱党拍了电报，说什么粤汉路要与川汉路同进退，您这不是让总督大人和郑专员为难了吗？我看啊，您最好代表我们粤汉路给四川保路乱党打个招呼。 我觉得只是川汉路的总工程师，怎么管得了他们股东会的事？ 那你就出个文告，让你们粤汉路的股东交出股权，听话没事，不听话，四川就是他们的下场。 张总督对您是一直挂念着呢，你看， 他还特地为您写了一把扇子。 我要去找张总督，有话要讲。你不能出去。我是朝廷命官呐，谁敢拦我？ 你怎么这样？因为 你这是干什么？大半夜的在哪？ 你是个野兽！我不要你来监视我，站在街上，一片的伤口都在领抢去了。 站住！ 住手！ 这个杨迅出现的总是很及时。但这次他扮演的又是什么角色呢？好，听众朋友，电影《詹天佑》的录音剪辑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不管驾驶速度有多慢， 不管车上是否有乘客， 不管是否停在红灯前， 不管是否有车载电话或蓝牙耳机， 不管谁给我打电话，我承诺开车时不使用手机。开车时不使用手机，不是因为你的手没有放在方向盘上，而是因为你的心不在驾驶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落花流水，听到的声音同样美妙。 和煦阳光，感受到的温度同样温暖。 牵着我的手，一同前行。 为你是我的眼， 关爱盲人， 让我看见 照亮世界， 世界就在我眼前。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